兴，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是2017年8月10号星期四，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多云，最高温度32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8月8号，首都文创产业投融资沙龙和南海子文化高层论坛强强联合，以非遗产业如何插上金融的翅膀为主题的产业沙龙活动在北京市大兴区南海子公园成功举办。来自大兴廊坊两地的非遗传承人齐聚南海子公园展露绝活，让前来观看的嘉宾眼前一亮。 大兴区按照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要求，把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与环境提升、功能完善、群众满意相挂钩，通过落图制、动态监控有效遏制违法建设。目前大兴区拆除违法建设700多万平方米，完成量在全市排名第一。 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近日居住在清源西里小区的刘大妈家中不幸遭遇险情，多亏好邻居及时发现并报警求助，为民警处置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这才避免了一场火灾的发生。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8月8号，首都文创产业投融资沙龙和南海子文化高层论坛强强联合，以非遗产业如何插上金融的翅膀为主题的产业沙龙活动在北京市大兴区南海子公园成功举办。来自大兴廊坊两地的非遗传承人齐聚南海子公园展露绝活，让前来观看的嘉宾眼前一亮。这次活动是市文资办探索市区联动合作办会的第一次活动，来自大兴和廊坊地区的非遗传承人代表、金融投资企业、文创企业以及媒体代表共70多人参加了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活动中，来自大兴廊坊两地的非遗传承人齐聚南海子公园展露的绝活让前来观看的嘉宾眼前一亮。 南海子文化高层论坛由大兴区委宣传部主办，是大兴区南海子文化活动季精品活动之一，旨在打造开放、包容、多元的高端文化平台，通过持续发声、扩大影响、促进文化交流与合作，为区域文化发展、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建言献策。从论坛开展以来，已经连续举办多场，一共邀请了200多位国际、国内知名专家教授、政府官员、业界大咖等，发表主题演讲、研讨交流，为推进南海子文化品牌建设与传播、大兴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这次活动是南海子文化活动季的重点活动之一，由主题沙龙、南海子生态文明展览、经济非遗项目展示等三大板块组成。在文化家与金融家的融合发展的趋势下，非遗产业化是加强京津冀地区非遗整体保护和活态传承的重要手段。在这次活动中，陈创投董事总经理何世祥、北京文化产权交易中心总经理张大为、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中国传媒大学研究员金威四位主旨演讲嘉宾围绕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市场开发等方面进行了广泛交流，在对接投资资源、更好地服务于非遗项目传承和发展、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进行了热烈讨论。 这次沙龙主题设计为非遗与金融的融合，探讨如何利用金融的手段充分发挥非遗的资源优势，将其转化为现实的产品和服务， 这对于非遗等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走产业化、市场化、品牌化的路子都有一定借鉴意义。会议中心所在的南海子公园不仅蕴含着丰富的皇家历苑文化，也曾是北京南城最大的湿地，拥有燕京十景之一的南柚秋风。参加会议的嘉宾们一起观看了南海子生态展，近距离接触了南海子公园的勃勃生机。近年来，在市区两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南海子公园完成了湿地景观、皇家文化、麋鹿保护、生态休闲等功能区建设。 如今，这里麋鹿成群，鸟类繁多，荷花盛开，已经成为一座充满了大自然野趣的生态公园。所以，南海子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掘。目前，在这里已经开展了多次南海子文化活动季系列活动，并以此为基础带动了大兴区文化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活动中，十多位来自大兴本地和河北廊坊的非遗项目展示吸引了与会嘉宾们的眼光。两地的雕版刷印、黑陶制作、秸秆扎刻、陶刻等非遗项目展现了非遗传承人精悍的技艺，生动地呈现了京冀两地的文化底蕴和生活风貌。同时，来自南海子文化基地君天方的艺术家们还进行了古琴表演。与会嘉宾在声音和心灵的共鸣中细细品味千年中华文化。 本台消息，大兴区按照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要求，把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与环境提升、功能完善、群众满意相挂钩，通过落图制动态监控有效遏制违法建设。目前，大兴区拆除违法建设700多万平方米，完成量全市排名第一。在拆违区域重点实施生态环境改善工程，推进实施绿色产业发展，提高发展质量、人居环境质量、人民生活品质，增加了群众获得感。 在违法建设管控方面，大兴区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扩展了网格化管理途径，建立了落图制，对未拆迁村庄街道、胡同、宅院各类建筑进行全覆盖式记录，利用无人机低空倾斜摄影航拍，按照村庄分别采集目标区域内航拍图片，形成各村村域的1:1000数字正摄影像图、线化地形图，同时制作分户影像图。 根据影像图，以村庄为单位建立进行三维立体模型和街景图，并且通过现场采集的每户信息，包括门牌号、户主姓名、院落范围、四至、街道名称等与立体模型进行整合，统一编号，形成一户一档、一村一册，实现了三维漫游、查询定位、距离测量、面积测量、二三维场景的对照对比，以及二三维数据的漫游联动，能够以各种组合视图观察院落档案数据，及时获取新增违建信息，露头就打，保证零增长。 与此同时，大兴区正同步有计划地推动历史上形成的各类工业大院拆除腾退。在西红门旧宫、黄村、北脏村、青云店等各镇工业大院拆除腾退快速推进，力争年内实现六环路以北地区工业大院清零，消除工业大院低端形态。 在工业大院违法建设拆除后，大兴区正着力结合各镇街实际情况开展土地发展研究，重点构建生态空间格局，打造绿色发展环境。其中，银海镇总体布局即拆即绿，将绿色产业提前规划，缩短了留白时间，减少了管控成本，优化了环境，推进镇域快速走向绿色发展。 目前，银海镇7个工业大院房屋拆除工作已基本完成，拆迁现场产生约400万方的建筑垃圾，为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有效消纳这些建筑垃圾，启动了建筑垃圾粉碎项目，探索建筑垃圾二次利用。经过粉碎机的筛选分类，把建筑垃圾中的铁分离出来进行回收，将混凝土和砖头瓦块再粉碎，颗粒用于铺设道路地基、制作渗水砖及景观绿带的建设，粉末作为道路建设的二灰使用。粉碎合格的渣土正有效利用在京台高速、黄泥路和镇域周边的绿化项目中。 对于拆除腾退区域，充分借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改革试点，研究产业布局， 在推动集体土地入市的同时，将剩余土地分步实施，以绿色产业发展、绿植覆盖的环境建设工程，打造绿色空间，利用南海子公园和绿格腾退空间打造大色块绿色景观，沿京台高速等交通干线建设永久绿化带，沿新凤河建设生态景观带，打通健康绿道，形成以绿色景观、健康绿道和公园景点为支撑的绿化网络，开展绿色空间规划，确定绿色空间范围四至，用地规模约700多公顷，计划建设起伏式自行车道及三路两渠景观工程，同时积极洽谈高端农业及创业产业等项目，引进了智能汽车创新体验园、精品樱桃园和精品梨园、新能源汽车园等项目，恢复生态环境，占领绿色发展阵地，不给低端产业死灰复燃留任何机会。 为切实提升区域人居环境质量，大兴区围绕解决群众关心的身边难事、补短板、破痛点，就占道经营等大城市病病灶开展重点整治，坚决打击无照经营、店外经营等环境秩序违法行为。问题看似细枝末节，实则事关城市发展全局。占道经营乱象消耗了大量城市公共资源，影响了群众的生活品质，严重制约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截至七月，大兴区治理占道经营17000多件，在全市综合排名第一。通过建立占道经营点位明细台账，与市级对接，确保市区一本账，对照台账明细，结合实地巡查，将点位标注在地图上，每周持续调度巡查，严防占道经营行为复发，通过重点点位的治理，提升群众满意度。目前全市挂账的20多个重点点位的整治已全部完成，处于持续良好阶段。城管热线96310，市民举报大兴区占道经营类数量同比大幅下降，下降幅度达到50%。 据了解，大兴区还将从群众实际需求出发，新建一批一刻钟服务圈，切实办好群众家门口的小事、难事、实事。本着见缝插绿、空中见绿的原则，新建一批小微绿地、屋顶绿化，增加新城地区群众身边的绿色空间，以绣花功夫治理城市难题，同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提升，重点解决环境脏乱等问题，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标准全覆盖。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19大。 本台消息，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近日，居住在清源西里小区的刘大妈家中不幸遭遇险情，多亏好邻居及时发现并报警求助，为民警处置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这才避免了一场火灾的发生。 8月3号晚上7点多，在清源西里小区8号楼某单元门内，邻居张大妈准备餐后到楼下遛弯，刚打开屋门，一股浓重的烧糊的气味扑面而来，抬头再看看楼道内灰蒙蒙的烟雾已经占据了一大半，吓得张大妈赶紧叫上老伴儿逃出了单元门。喂，清源派出所吗？我们单位有住家起火了，你们快来看看吧。惊魂未定的张大妈立即拿起电话报警求助。 大兴分局清源路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后，2分钟赶赴现场处置。民警先是围着大楼转了一圈，发现4楼窗户处隐约向外冒着青烟，在确定大概位置后，民警利用湿毛巾堵住口鼻，逆烟而上，上楼一探究竟。在多次尝试敲门无人应答的情况下，民警立即拨打119及开锁公司电话请求支援，同时为有效甄别屋内是否有人，民警马上与社区民警取得联系，通过居委会进一步寻找住户，并指挥警辅人员协助疏散楼内群众。 通过走访周围邻居，民警得知这家住户平时就老两口居住，中午还看见他们俩在家做饭呢，应该没有出远门。民警通过多方查找，在始终无法与住户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决定破门而入，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很快，消防队员率先撬开了防盗门， 开锁公司紧随其后，干净利索地将房门打开。在门打开的一瞬间，浓烟滚滚而出，呛得人喘不上气，睁不开眼。民警与消防队员一同冲进屋内，发现炉子上的锅被烧糊了，锅底已经烧漏，小火苗跃跃欲试地钻了出来，燃气的总阀门已经被烤得烫手。民警迅速将燃气总阀门关闭，同时立即环顾屋内，庆幸的是没有发现有人员被困。 经过民警持续调查，终于与住户刘大妈取得了联系。原来晚餐后，刘大妈便与老伴儿到附近公园遛弯，把灶台上还给女儿炖的鱼汤忘得一干二净，险些酿成大祸。在这里，大兴警方提示广大居民，外出时一定要仔细检查家中的水电煤气是不是都处在关闭状态，不要心存侥幸疏忽大意，以免酿成险情，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本台消息，8月4号，大兴区金融办结合北京农商银行、大兴支行、乡村便利店辅导员培训会，对全区10个镇60多名辅导员开展了防范非法集资宣传培训。 首先，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区仲九警官针对怎么样识别和防范电信诈骗及非法集资做了普法教育。区金融办相关负责人充分肯定了农商行、大兴支行和所有辅导员对我区三农工作和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的支持与贡献，并就防范非法集资工作提出了要求，要强化服务，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民、更加丰富的金融产品，强化自律，管好自己和管住场所，依法合规开展业务，强化宣传，创新非法集资宣传教育形式，强化沟通，发现涉嫌金融风险险情，做到第一时间报告。 乡村便利店是农商行、大兴支行专门为我区农村提供特色金融服务的银行，可以实现小额取现、账户查询、补登存折、汇款转账、缴费等基本银行业务，将办理银行业务带到了村民的家门口，畅通了金融服务基层最后一公里，也将防范非法集资宣传和防范工作延伸到了最基层。今后，区金融办将继续鼓励区内金融机构创新服务模式，通过更加贴近基层的方式，提高群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共同守住百姓钱袋子，维护好新区金融安全稳定。 本台消息，在海子角村，有村民向记者介绍，以前这胡同两边搭了很多棚子或厕所，为了不让来往车辆剐蹭到房，每家都是接触1米多宽的台阶，本来挺宽的路，窄巴的两辆车都错不过去了。道路改造前，街坊路亲街占道的情况比较多，给人们出行和生活带来了不便。 海子角村支委安万强说，以前因有违建碍事儿，消防车都进不来，现在拆除路两侧四大乱建后，道路变宽，相当于打通了生命通道，提高了安全性。这次海子角村一共改造了30多条街坊路，村里的路不但变得宽敞美观了，修路的同时还把地下的自来水主管道、雨污管线全部换了。安万强说，这些上下水管道由于年头太久了，有的已经损坏甚至漏水，造成很大浪费。安万强说，以前由于管线漏水，水压不够，一些村民家里都吃不上水，只能在晚间才能接到水，这次修路正好换了管线，解决了村民的大问题。 据黄村镇新农村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这次道路改造工程包括海子角、三间房、贵村和郭上坡等10个村，涉及改造的街坊路都是村里报上来的可施工路段。所谓可施工路，是指确实需要维修改造的路，并且村委会已提前拆除道路两侧的违章建筑，可直接施工的路。 本台消息，近日，瀛海镇党委宣传部在瀛海家园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开展了一场生动有趣的英文绘本亲子课堂。本次活动共20组家庭参加，来自大兴早教协会的珊珊老师给小朋友们带来了创意无穷的妙趣英语绘本故事，谁最强壮，谁大谁小比一比，孩子们都听得非常认真。 最后让他们兴奋的还是与珊珊老师一起互动做游戏，两个游戏做完仍然意犹未尽。手工制作环节，大家一起制作了故事里讲的有着长长鼻子的大象眼镜。